个避风的港湾。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你的宽容还有我温柔的包容，没有泪的夜晚是 听到张信哲的这首《宽容》，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对一些歌手会有一些天长日久累积下来的好感，那是因为从他的作品和他的个人的表达的格调来讲，其实一直是你喜欢的那个样子，所以不管他沉寂多久，一旦有了新的作品你还没有听到，就会一直期待满满。所以我们的心里可能各自都可能有一个这样的标准来尊重自己的歌手。欢迎你在每天的这个时候都能够来光临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继续要听到的这两位也是我从心底非常喜欢并且尊重的歌手，听到的是来自于周华健和苏慧伦合作的这一首 Coffee T.O. Me 我爱你。 悲伤欢喜苦涩甜蜜紧紧相依， 有我有你，新鲜空气维他命 C， 就像 A B C D 1 2 and 3 Do Re Mi 咪。 啊啊，你爱早睡， 我爱早起，早睡早起 Say cheese。 你的眼泪今天冻得神经兮兮， 啊啊，在我怀里亲亲背。 下雨风和日丽，形影不离。 啊啊，陪你吹风， 陪我淋雨，阿哥粉底，恭喜恭喜。Let's party！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小颠倒， 绿的我要嫁给你， 蓝的月亮，红的太阳， 一块和气啊啊。你爱唱歌，我爱跳舞，动起动起， 热闹无比。 苦涩甜蜜，紧紧相依。 啊啊，有我有你，新鲜空气为他领起。就像 ABC One Two Three， 都为爱你。啊啊，你爱早睡，我爱早起，早睡早起。 三 七三七七，苦涩甜蜜，紧紧相依。啊啊，有我有你，新鲜空气为他。早睡早起 ，Coffee or tea， 阿咪，我爱你。 刚才的这首歌叫做《Coffee Tea or Me》，我爱你，是周华健和苏慧伦1997年合唱的一首歌，收录在那张大名鼎鼎的专辑《朋友》里，是周华健自己词曲的作品。清新甜蜜的是人间烟火一般的幸福感，而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你会越发现，会觉得人间烟火的幸福是最让我们感到心安的存在。于是我们马上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王菲的《又见炊烟》。 最近比较烦，烦烦烦， 烦啥呢？看把你愁的，

也许有些歌手会让你觉得高音是挑战人类音域的极限，但是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一首歌的意义不只是高音那么简单。假如你听过之前林志炫的作品，你会觉得他是一个虽然是高音出众，但是他唱歌又不绝对是在卖弄高音的歌手。你会发现他唱的每一首歌都是非常的规整，而且也是非常的完美。看看时间，今天的30分钟的音乐导航就要跟你告一段落了。最后一首歌我们马上来听到林志炫的这一首最新作品《空》，明天见。 Thank you.